欢迎收睇《大学问》。今集嘅嘉宾方玲，71岁，佢曾经有个辉煌嘅演艺事业，但系佢冇眷恋昔日嘅光辉，反而系凭住一颗赤子之心一直向前。佢就系萧芳芳。芳芳6岁嘅时候已经系童星，喺60年代成为咗大受欢迎嘅青春偶像。但系佢喺最红嘅时间选择咗远赴美国，完成留学读书嘅心愿。之后佢重返影坛，尝试同过往截然不同嘅戏路，当中包括林亚珍呢一个家传户晓嘅角色。佢出色嘅演技亦都令佢得到多个影后殊荣，再创演艺事业嘅另一高峰。凭住佢嘅影响力，芳芳喺1998年创立咗护苗基金，推动保护儿童免受性侵犯嘅信息。虽然佢一直受到耳环嘅困扰，但无损佢对生活嘅热情。到而家，佢仍然系不断每日学习，自强不息，充满能量。佢仍然系香港人嘅青春偶像。 问我得失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 欢迎大家来到由香港大学和香港电台合办的大学问讲座。今晚的嘉宾大家都很熟悉，他是我妈的偶像，我妈妈的偶像，也是我的偶像，萧芳芳女士。今晚呢，除了有我问问题之外呢，跟之前的那么多场的答问讲座一样，我们有港大同学组成的挑战队，他们在台下，他们一会儿都会用同学的身份跟芳芳姐聊天的。我在预备今晚这个讲座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我发觉呢，很多人特别是后生的同学呢，他们对于这个香港的神话传奇的认识呢，似乎都是不够深入。如果靠我自己去讲呢，就不是很夠班，也不是很夠資料。所以今晚呢，在請我們的嘉賓出場之前呢，我們請了一位非常認識他，也是港大同學很認識的朋友，林奕華 Edward。 有請 Edward。 我在預備今次的講座的時候，我們跟港大同學聊天，我們講起蕭芳芳的時候，我自己有一種感受，那種感受呢，就是好像跟他們說埃及木乃伊。你覺得若用呢個木乃伊係咪好不敬啊？呢個描述， 我覺得好 provocative 咯。但係我諗到有一日到你71歲，有人又話你係木乃伊，咁你就知道個感受係點。 我估唔使咁試。 但係我覺得木乃伊係，我明白你點解咁樣用嘅，因為其實佢係個比喻啦。咁呢個比喻對我嚟到講就話，如果木乃伊可以幫助我哋去了解古埃及文明嘅話，咁其實芳芳都可以幫我哋認識香港嘅文明。 你覺得他對於今天的大學生的 relevance 的重要性的關聯性在哪裡？ 我第一件事是覺得，其實我們要問這個問題呢，是因為我們對我們的上一代有些虧欠，或者上一代的再上一代。因為其實我們真的跟西方的文化，尤其是普及文化很不一樣。我想你好像不用特別去問現在西方的年輕人 Audrey Hepburn 對他們的意義是什麼，但我們要問，因為我們那個斷層很嚴重的，就是說尤其是現在我們有了手機，你還會覺得所有人都只是會有興趣他那個同溫層有興趣的東西。還有我們現在都知道了，就是說根本不會再有偶像了嘛。但芳芳是對於我們來說是第一代的偶像，是我自己的第一代的偶像了。如果今天的年輕人他們有機會活到71歲的話，他們會覺得他們的71歲是怎樣的呢？他們會想在他們的71歲做些什麼呢？同埋點樣令到大家可以喺佢哋嘅71歲嘅時候，仍然覺得對個社會或者係對自己嘅人生咧係有未來呢件事嘅？咁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好值得今日如果有年輕同學嚟嘅話問嘅。咁但係如果你一定要翻翻入去時光隧道嘅話咧，咁我覺得芳芳有樣嘢好得意喎，就係對我嚟講啊，幾乎每一個時代佢做出嘅一啲選擇，都是會留低咗俾我哋一個好深刻嘅印象，所以令到佢可以成為一個圖騰。舉個例講，粵語片，當時粵語片都叫粵語片啦，咁所以佢一定唔會有好多嘅所謂西方嘅文化嘅影響喺度，但係佢做嘅粵語片就有嘅，因為佢會唱中詞西曲嘅， 嚇，咁佢會跳西方嘅舞蹈嘅。咁你話，哎呀，呢啲舞蹈啊，呢啲 entertainment 對而家嘅後生仔有咩關係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一種文明嘅進化嚟嘅嚇。我哋點樣去打開自己，去接受多啲外邊嘅世界嘅信息？因為或者可能今日咧，我哋太習慣只係喺自己嘅手機度接觸嗰個小宇宙咧，而家個世界有好多嘢發生緊，都唔代表大家係有興趣嚇。咁第二樣嘢咧，就去到七十年代之前啊，佢六九年佢出去讀書咁。嗰陣時嚟到講，即係你話唔好講話係即係就算係普通家庭咧，你要出去外國留學，其實都唔簡單嘅嚇。你講緊嗰個入學資格，你講緊嗰個學費嚇。咁你唔好以為明星就容易啲啊，其實明星都難嘅嚇。我有一日就話俾方方聽話，你係咪真係就去咗讀書？咁佢話其實唔係咁簡單嘅，係你要進入去嗰間學校。即係你要找到之外，你仲要進入那間學校，咁所以佢都有咗一種就話，誒、欸，我哋都可以嘅喎，好似係有一種希望咁樣嚇。咁、但係第三件事難嘅，除咗學費、除咗學歷之外，就係、是、對好多人嚟到講咧，就係、是、話你讀咗唔讀，你翻嚟都係嫁人㗎啦。咁讀嚟做乜嘢咧？即係喺嗰個年代嚟到講，咁佢就證明咗一樣嘢，就係、是、我唔係一定翻嚟嫁人嘅。就算我讀咗啲嘢咧，都唔係一定係有用嘅。但係佢變成一種人生經歷。咁但係如果對今日嘅大學同學嚟講咧，有好多就話讀書係為揾食嘅，或者你讀嗰科咧 ，not necessarily 係你嘅興趣嚟，而甚至唔係話你只係幫自己培養一種氣質。咁所以佢帶翻嚟嘅嗰樣嘢，我覺得係一種 modernness。咁喺嗰個年代嘅摩登女性，其實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咩咧？就係、是、佢敢為自己講嘢，即係佢可以 vocalize 到有好多佢覺得，誒呢樣嘢可以係咁，可以係咁樣。咁今日就好多人就會覺得呢啲女仔好 boss 咯，即係好普遍地覺得。咁但係喺嗰陣時嚟到講，嗰、那個唔係一種我喺上風，你喺下邊，而係我點樣同你溝通。咁所以方方對我嚟講，或者對今日嘅大學同學，有好多如果唔係話好積極或者唔係好擅長咁去表達自己嘅，唔係時時都諗下點樣去 articulate 自己嘅話咧，一陣間你聽下方方講嘢，佢嗰個 articulation 咧係我覺得係佢個簽名式嚟，係得蕭芳芳咁樣 articulate 自己嘅啫。 我同阿 Edward 去傾即係呢個傳奇人物嘅時候，我哋大家都認同有三個字去形容佢咧係最準確嘅。劃時代，我相信大家都會認同，即係蕭芳芳喺過去嗰幾十年，佢自己嗰個成就係不斷係幫香港嘅普及文化係重新再定義、再定義、再定義。你點樣比較佢同即係現今嘅女藝人、女演員？ 太唔同啦，係嘛？嗰個時代係我唔係好能夠想像，如果芳芳係活喺而家，佢會代言啲乜嘢咯？因為現在的女演員大家都知道，即係個正職好像是代言多過係演出，因為那個市場最需求見到的是鮮嫩的面貌，然後跟住係做曬 PS 的那些圖，然後跟住就係去賣嘢。咁嗰個年代，我覺得真的很不同，因為你。我有計過數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個經驗啊？即係芳芳喺粵語片嘅末期嘅嗰、那個我哋叫做回光返照嘅嗰個年代咧，大概一九六七六八年嘅時候咧，佢每年係要拍32到35套戲。哇！如果一套戲係要拍一個月，你一年點會有35個月咧？嚇、啊！咁所以其實每一日係做緊乜嘢嘅咧？不如我哋去睇下佢做緊乜嘢啦。佢可能今日係做緊大戲嚇、啊，跟住聽日係做緊詹士邦。後日是拍緊歌舞片，再隔一日佢可能是拍緊呢一個《羅馬奧與朱麗葉》諸如此類。咁所以，我估由佢係童星開始，直至到青少年期，直至到佢大紅大紫嘅時候，佢已經學咗好多種武功。咁呢啲武功全部係咩嚟嘅咧？就係、是、一句説話，就係、是、你啲時間用喺邊度，全部都可以見得翻曬。 我自細咧對女藝人嘅認知印象咧，都係即係好多都係。脱離唔到花瓶個定位，但係我哋似乎喺即係蕭芳芳佢演藝生涯裏邊係從來都冇係有一天係即係定一個即係以花瓶作為佢嘅定位。你覺得嗰樣嘢係個社會唔同咗，客觀嘅因素多啲啊，定係純粹一個主觀嘅條件，令到佢可以突破到一個花瓶嘅？ 回答呢個問題，我想先反問翻你個問題，就係如果你而家翻翻去1967年嘅話， 未出世。 當你出咗世，當你出咗世，你覺得你會唔會追求蕭芳芳啊？ 六七年嘅香港，我即刻諗到係菠蘿。我諗緊嗰陣時有冇心機會拍拖？我諗我會，係嘛？我諗我未必會敢追求，但我一定會好中意佢。 當佢就喺學校裏邊出現啦，咁你覺得呢個女仔俾到啲咩咧？ 即係我如果嗰陣年代都有宅男嘅，咁我應該係嗰啲即係只會喺即係。 坐到最高，然後望翻落嚟嗰個同學前面，即靜雞雞偷望佢嗰一種狀態啊。 係咩？所以佢都會係歸類俾你歸類去女神啊。 如果嗰陣時有呢個字眼，我諗佢絕對稱得上係女神。但係佢同今天嘅女神嘅最大的分別， 我就想問你，佢同林嘉欣嘅分別喺邊咧？ 林嘉欣嘅， 你追邊個多啲啊？如果兩個都係， 我知道我大部分身邊嘅人都會追林嘉欣多啲。 呢句嘅潛台詞係咩？ 潛台詞就因為佢哋係受社交媒體嘅影響都好深。即係呢樣嘢，我諗我自己有一個睇法就係，今天嘅女神佢係 2D。2D 嘅意思，我同你分享過呢個題目，即係佢哋個 2D 嗰種身份咧，嚟自即係佢哋大部分佢哋去，你話佢派軍糧好，又或者佢哋 engage 佢哋嘅 fans 嘅媒介，都係一個 2D 嘅影像嘅一種關係。但係我認識嘅，即係我對我嚟講，一個女神嘅定義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嗰種立體感。我唔係講緊圖像上面嗰種睇落去嘅立體感，而係真係一個佢會俾到你見到嘅，唔係單係一個即係好脫俗、好美麗嘅外貌，而係佢一個整體點樣可以有一種吸引力。 對於我嚟到講，芳芳可能除咗覺得自己個鼻唔夠立體之外咧，基本上佢都係追求嘅人生係立體嘅。咁呢樣嘢點樣呈現翻出嚟呢？就係佢對好多事物都有自己個睇法。譬如我覺得佢講得好有趣的一件事，就係點解要去讀佢點解要去讀書咧？佢就係話，因為我每日喺嗰個醒咗之後咧，拍預片嘅時候啊，就係諗下今日要著咩衫，然後諗下今日見到記者嘅時候係要講啲乜嘢嘢。咁但係佢哋問我所有嘅問題咧，都係圍繞一個字嘅啫。就是我要去講我，所以就是我。他覺得在一個全部充滿了我的世界裏面活著呢，是一件很悶的事。所以他說我可不可以去一個沒人知道我是哪個的地方，於是乎我在那裡找到一種新鮮空氣呢。那他很輕描淡寫說的，那我就會覺得，為什麼不可以經常聽到多些他對很多事情的想法呢？我在他身上面我經常得到的反而是另外一件事，那件事就是怎樣繼續去發掘自己。咁我覺得呢件事對於今日嘅大學同學嚟講，應該係好有啟發性嘅。 傾到呢一度咧，我相信大家都好期待咧一個咁劃時代嘅女神嚇，親自同大家分享佢嘅演藝生涯。我哋而家有請今晚嘅主講嘉賓蕭芳芳。是的嚟嘅呢一個， 呢個係俾你哋 指揮， 唔係我哋打我嘅，呢個係你哋要攞到我個注意力，我先可以知道你要問我嘢，所以你用呢個輕輕拍拍我膊頭，乖。 咁樣 ，OK， 神仙棒 啱唔啱力啊 ？OK， 得。 好啦，頭先你喺後台嘅時候，我哋傾咗好多關於你嘅過去，你又。有冇有想回應你同唔同意我哋講嘅嘢？ 有一個教授啦，佢係退咗休，佢係退咗休噶。佢話咧，懷才咧就好似懷孕啊，因為咧日子耐咗咧，你就會睇到啦。咁我就覺得咧，Edward 就係咁樣啊。我22年前識佢，佢嗰陣時12歲。咁咧就，我真系一路见佢，即系越嚟越多才啊！系咪即系冇个背字嗰个才？我唔知你有冇背字。 冇 ，definitely。 即唔系嘛？ 真系。 所以我佢正话讲嘅嗰啲嘢咧，我嚇一跳啊！因為佢可以將一個木乃伊啊死都講生咗，然後仲會到最收尾咧，仲化為春風添啊，變咗大自然啊咁樣啊！我多謝你，我收尾我越睇越，因為我睇住啊，我越睇越唔知道你講邊個。 你喺片場嘅時間一定係多過你學校嘅時間。今日你喺學校裏邊。有啲咩喺片場學到，大學係學唔到嘅？ 學做人啊，因為喺片場咧，你會遇到好多唔同嘅人，三教九流。咁你可以見到人間嘅即係冷暖、人情冷暖，同埋好多 在那個小的年紀的時候，一路這麼大，就算你去到大學，你都看不到的人世間的很多情況，就是很多很多的關係，就是人與人之間很微妙的東西你會看到。 我會覺得它豐富了我的人生。 你大部分的時間讀書都是家庭教師幫你，家庭教師的角色對是怎樣呢？對你的重要性是怎樣的？ 家庭教師是我的救世主，因為他救我出生天。我不是說片場是地獄被人打出去，是因為片場我就是兩點，片場家片場家，跟我的如果我有機會跟我的識的朋友，他們過正常生活的朋友出去，他們就識很多東西的，我全部都不識，我覺得不行，我不可以這樣一嚿雲下去。所以寶達先生來，他們輪著來上堂是講故事給我聽，我很開心。 他們是識些什麼是你不識的？ 他們那些人，他們有講數學那些東西，有什麼什麼，他們又喜歡 show off 那個年紀，你知不知道？他們又講這些東西，然後又講你知不知道這個英文字應該怎麼讀啊，這樣我都不識那個英文字是什麼。我覺得很即係覺得我自己好似好自卑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唔得。 我想講咧，我同佢咧平時係 WeChat 嘅 WhatsApp。我好耐冇試過咧同人 WeChat WhatsApp 嘅時候咧，係有人會改我啲 grammar 嘅。佢對英文嗰個水平嘅要求之高咧，確是我世上少見。我很想問一下， 等陣我有，他是改我的中文的。 誰改你的英文啊？ 你 我怎敢改你的英文啊？ 你有說過我的 grammar 錯，我都很緊張自己的英文的嘛。為什麼英文對你來說那麼重要？你那時候是不是花了很多時間，是即是經過你的家庭教師幫你學英文？ 英文為什麼對我這麼重要？我是想請教你的。因為你說你做 journalist 那時候，從業員新聞從業員那時候，你是行不行用手打英文的嘛，所以我要問請教你英文。為什麼你說我 說你英文好，還有我說英文的 英文為什麼對我重要？ 是啊，重要性。 不是個個都識講英文咩？喺香港嗰陣時，個個都要有個英文名嘅。我細個莫名其妙就俾人一定要叫 Josephine， 我都唔中意呢個名。咁你話英文緊唔緊要啊？ 你媽媽當時係幫你安排嗰個學習嘅時候，係佢要你學英文嘅。 媽媽幫我安排四個，不過佢好叻噶，佢唔係話我同你揾咗四，佢冇噶。佢初時就話你讀你，我哋有個同屋主叫做翁凌文先生，佢中文很好。佢話你跟翁叔叔讀十篇古文，你就得啦。我諗哇，讀十篇古文就有學問啦，讀咁樣。咁翁叔叔教我讀十篇古文之後咧嚇。我媽媽話：我同你請咗另外一個中文老師。我話你唔係話十篇古文讀完就 OK。佢話你要學啲中國歷史，咁你又要學啲詩詞。佢話你要學其他嘅嘢。佢話你會中意呢個老師。我話好好，咁又試下。咁所以佢又幫我安排一個英文嘅教文法嘅老師。嗰、那個幾靚仔嘅。 係Smiley。 同埋Smiley英文老師。英文老師。 幾耐上堂是一個禮拜上幾多堂噶？ 點樣上堂啊？係我唔拍戲嗰陣先至佢哋嚟上堂啊。不過英文老師咧就佢喺南拔萃教噶，所以我都可以經過佢，亦識好多男仔。 唔使考試嘅學習咧，你點樣知道自己有冇進步啊？ 唔使考試，所以我先至咁enjoy 呢個學生生活。怎樣知道我有沒有進步？ 是啊， 我進步很大，因為起點低。 他怎樣給 Gray 呢？ 即係佢點俾分你？即係你會唔會即係你要唔要答一啲考卷，跟住俾個 A？ 俾分我 係啊， 多數都俾我 A 嘅啦。 我呢個係私人老師嘅好處啊。OK， 所以咧就養成我一個唔係好好嘅習慣，佢哋氹我開心啊！我諗係， 嗯， 你見我好陰功，咩都唔識。 好嘅， 咁氹我開心，所以變咗養成我一個好唔好嘅習慣，就係我出去，我出去讀大學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要攞 A 啊，好辛苦噶，咁樣係。 所以你， 點解你哋講問我嘅嘢都唔係原本話俾我聽？ 我係噶， 我唔係。你係邊一年向媽媽提出要入大學噶？ 哦，我十三歲。 咁早？ 我唔係十三歲想讀大學，係十三歲我想去去英國讀戲劇噶。我嘅英文老師鼓勵我去英國讀戲劇，佢幫我寫咗封信俾英國皇家戲劇藝術學院，係咪啊？嚇我都唔知幾開心啊！我日日喺度等回信，點不知咧，泥牛入海啊！即係第一次夢碎。 哦，即係 reject。咁到你再提出嘅時候，都可以實現咧，中間係你覺得等咗幾耐 啊？哦，我十五歲，我媽媽話我哋去星馬登台，你就可以有錢去讀大學啦。我又係好開心。我哋去咗三個月啊，隨便登台，即係唔係隨隨便便登台啊？我 隨便隨便登台， 啲後生嘅聽就係、是、我哋即係跟隨一套戲一套電影咁樣咧，就去登台。咁嗰套戲影嘅之前咧，我哋要上台唱歌跳舞咁樣，然之後咧嗰套戲就開始放映。咁我哋要趕去另外一個戲院。另外嗰戲院咧就係啱啱放完嗰套戲，我就要上台唱歌跳舞咁樣。咁到收尾咧，分帳嘅時候，不過好攰嘅，仲攰過拍戲啊！因為趕好多場啊。咁我到最收尾分帳嘅時候啊，然之後發覺左扣右扣咧，扣到我哋攞翻去香港嘅錢咧，係唔夠我讀書啊。所以我第二次夢碎啊，我好傷好傷心。 咁有冇儲到一部分咧？ 有冇儲到一部分？ 嗯， 呢個係我媽咪先知道。 OK， 咁你想去外國讀書啦？咁你嗰啲即係同輩啊，同你差唔多年齡嘅人啊，或者你啲朋友咧，佢哋係鼓勵你多啊，定係挫折你多？ 三個人鼓勵我，其他嗰啲咧唔係話我傻，就話我癲啊。 嗯。 咁我個初戀情人咧，就同我反曬面啊！ 我哋識唔識噶？ 識嘅，我唔知佢哋識唔識你識你識。 好想知 哦，點解同你反曬面咧？ 呢個就留翻第二次啦，好唔好 你可唔可以講下你當時即係準備要出去讀書係一種點樣嘅心情咧？即係儲緊錢要去讀書嘅時候， 就儲錢係啊，又要儲錢。就係我媽咪咧，就最終咧就應承俾我去，咁我好開心，開心到飛起。佢就已經我已經去到美國噶啦，已經咁咧就又要隨隨便便登台，又要隨便登台啦。咁咧就儲到啲。即儲夠學費啦，咁我準備翻學嘅時候咧，媽咪打個電話俾我，然之後就話佢同人夾粉做生意啊， oh, no. 就俾人呃咗啲錢，咁然之後要我寄翻啲錢俾佢啊，咁我寄咗錢俾佢，我點樣讀書啊？係嘛？咁我即係睇住一步之遙嘅夢想啊，喺我面前崩裂啊！哇！我覺得好辛苦啊，點解仲有第三次夢碎咧？就喺呢個時候，有一個人企出嚟幫我擋住啊！佢就係唐人街嘅一個好出名嘅，佢以前係名伶嚟嘅，叫做譚炳容啊。佢同我講：阿女，有八叔喺度，唔使驚，你去讀啦。咁樣對唔住， 如果冇佢咧，我读唔到书。你好似你啲女朋友喊喊时时喊， 忍忍啊，唔好发 错。 佢有太太嘅。 科叔在天之灵咧，佢保佑我做喜剧喎。咁阿珍，而家系林露珍啊，变咗。 入到大學的時候，因為你那時是22歲，那時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大過的同學很成熟？ 因為我們東方人呢比西方人亂很多嘛，他們看不出我22歲。那他們的體型呢是比較成熟很多的，那些男仔啊，個個神高神大啊，咁女仔個個波瀾壯闊啊。咁咧，我一見到佢哋咧，好妒忌啊，知唔知啊？所以我又要即刻念咒啊，念咒啊！我得你下平，我得你下平，我得你下平，我得你好平啊，我得你好靚。咁啊，平復我自己心情，行入課室。 當時第一日翻學咧。感受是怎樣的？ 那是我大喜的日子咯，我當然很開心，我扮得很漂亮，穿條暗紅色的裙，然後還戴假髮，那時候拍戲戴假髮， 為什麼會戴假髮？ 半個假髮你不明白的， 不明白， 你回去問你太太，半個假髮，這樣真的高一點，頭髮，今天我沒有戴假髮，現在不興的嘛。咁咧，咁我第一个入冲入课室，冲入我个梦想，咁啊揾个好位坐低，中间个位，咁啊望住啲同学慢慢入嚟，冇一个女仔啊，冚唪唥都系男同学，同埋个个咧都衣冠不整噶，有啲烂身烂世咁样咧，踢住对拖鞋照住香口胶入嚟，我话咩事咧究竟？然後咧，我坐喺佢哋中間咧，我就覺得自己好似一盞大燈啊，大紅燈籠咁樣啊，咁刺眼啊！我覺得死啦，著錯衫，但我唔得閒諗呢啲嘢啦，快啲聽個教授講嘢啦，係咪啊？聽，越聽越唔明啊，冇一個字明喎！哇，好長好長嘅時間，我就好擔心啊！我話。咁樣落去，我點樣讀落去咧？係咪？我一個字都聽唔明。 係邊一科啊？嗰、那個係科目。 我係要讀嘅 communication 嘅嗰科，咩嘢叫做 communication 咁樣啊 ？The communication art 係乜嘢啊？最 beginners 啦。咁我就崩潰啊！你明唔明啊？我點解我聽唔明嘅咧？我唔係做 communication 嘅咩？咁我即係登低頭一低頭一望咧。電機工程科，我去過，虛驚一場。 去錯咗班房， 嚇死！ 你媽媽咧一直以嚟都咁緊張你咧，佢冇同你一齊去咧。咁嗰陣時佢有冇啲咩特別安排或者一啲咩提醒你嘅？即係去到咁遠嘅國家讀書。 我媽媽好信我嘅。 但你笑。 佢臨走之前啊，即係我臨我上飛機咧。他就跟我說，他說美國那些小孩子，即是臨出街之前呢，就他的媽媽會站在個門口派避孕套啊。我說哦，這個就是他給我的臨別贈言，原來是性教育的。那時候的長輩說話很含蓄的，所以我明白了。他真的叫我不要亂來，不要亂那麼失身。 翻學的情況，你學習你不理想的進度？ 我覺得一個好強的人呢，自己給自己壓力的，你都是，是不是？很辛苦的，哇，我給我自己很大的壓力的。我不知道，我不是住在宿舍嘛，我不知道怎樣預備考這個大學的事，我完全不懂的。那我怎麼辦呢？我只可以用拍戲的技巧啊！ 拍戲嘅技巧，即係成本書背曬佢當咗劇本，即係好蠢好蠢嘅一個考試嘅方法。但係我冇辦法啦，哇！背得我好辛苦啊，真係。 嗰陣時嘅美國咧，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年代，好多示威啦，好多民權運動出現啦。你當時見到咁多嘢發生，你有冇參與？你嗰陣時個感受係點樣嘅？有冇一齊去迷幻一下？有冇做過嗰啲嘢嘅？ 有啊，有迷幻。我同啲同學一齊試迷幻丸，不過咧對我冇咩影響。 冇反應。 冇反應，佢哋一個二個喺度同我監護，我都唔知佢做乜嘢。anyway， 我覺得嗰個時候係最好喺美國嘅時候啦，好 enjoy 嘅。我睇住佢哋解放啊！即係我睇住佢哋燒 bra， 即係燒胸圍。咁嗰個時候係女性即係婦女解放咧，最即係嗰個潮嗰、那個紅潮最猛嘅時候，所以好多婦女咧都出去嘅，即係走出廚房去揾翻自己啊！因為好多人我哋結咗婚之後咧，就會喺婚姻裏邊唔記得咗自己啊！佢哋突然間醒起啊、哦，我要揾翻自己。咁最好嘅例咧，就係我身邊嗰個美國嘅房東太太，佢係全職主婦，最多係 part time 出去賣下嘢嘅啫。佢突然間決定要去考試啊！佢話我要考一個地產經紀牌。咁我好服佢喎。咁佢就考咗第一次肥佬啊！我見佢一個人坐喺廚房喊喊喊，冇人理佢。佢因為佢仔女大咗啦，出咗去。咁但係佢就再讀再考，喺兩年之內咧，俾佢考到啊！佢由一個全職主婦咧，變咗一個好成功嘅地產經紀啊！咁佢呢個佢俾我嘅衝擊好大，我好感動。 嗯，學生生活咧，通常有三種噶嘛，即係你有學習嘅生活啦，然後會有群體嘅生活啦。然後又有感情的生活，那你在美國的時候，這三種哪種教得你嘢最多？ 感情生活 啊，好啊好啊，講多啲啊，講多啲。 哇，想知道好多啊！那我爆料，你哋要做啲嘢得噶？ 做噶。他跟我說 的，你們想他們做什麼？這樣好不好？你們兩個一人錫我一口， 這樣就益我。 不要這裡啊，這裡啊，因為你要經過我，不經過我同意，你錫我就是性侵犯。 這個 啊，這樣 你錫完， 不公道。 It's my honor。 你好怕你太太嗬？ 出街嘅呢一句 都明啦，我明曬。OK， 感情生活咧，三年之內咧定過兩次婚啊！喺美國，今次真係爆料，我未講過啲嘢噶。係。 係。 咁咧，兩次都冇結成啊！即係兩次都取消婚約，兩次都係結束了愛情，復活了生命。 所以係對方係好大男人主義嘅，係咪？ 一個係，因為佢係中國人。 OK， 哦，所以你。係有 講咗好多嘢俾你聽噶啦。 我可唔可以問多一個啫？嚇，我問多一個。所以你有可能其實係同外國人結婚嘅曾經。 我第二次訂婚係外國人嚟嘅。 OK， 除咗感情生活，嗰三年嘅學校生活，你學得最多嘅係咩咧？ 哦，我覺得最多就係學學點樣正常嘅同人溝通，即係正常嘅人際關係。因為他們不知道我以前做什麼，所以他們當我普通人，那我就要學怎樣跟、就是、普通人交往，怎樣跟普通人相處。那這個 我覺得對我來說很有用。對，還有因為我是 那個時候去了美國，我才過我的青春期，因為香港不閒，在那裡我才過我的青春期， 談戀愛拍拖， 所以就很忙，又要顧著，又要看自己是怎樣，會變成怎樣，究竟是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你讀完書回來之後再拍片，就是跟龍江導演拍了一部《港島28》。龍江導演呢對你來說，跟他一起工作呢，用他的那個即是創作的視野，你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龍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他可以帶個演員入戲，他很懂帶演員入戲的，他可以令到我呢覺得呢，我真的入了那個角色的，其實我是不是我不知道，不過呢就會有那種感覺呢，就是入神忘我，天機自動，即有這種很high的感覺，不過只是幾分鐘而已。 咁龍江導演其實在你去讀書之前是有導演過你一部電影叫做《槍》，是嗎？你想起《槍》有什麼的記憶？ 因為我喜歡那個角色，我做一個盲人，他就非常之厲害地帶著我一起跟我說很多東西，令我可以入到那個角色的精神狀態。 不如我們看一看一個《槍》的片段吧。 對這個感覺是怎樣呢？對這齣戲現在再看， 我就猛在那裡看，我哪一秒鐘在那裡即是入神望我，天機自動數來數去，沒幾多秒是這樣。所以我很服 Helen Mirren 做英女王的，她做戲真的 每一秒鐘都是那個境界。 但是悲劇就是這樣啦，悲劇 Tragedy， 但是喜劇呢，即譬如說你和彩元導演其實都合作很多，又在彩元導演身上學到什麼呢？ 我彩元是彩元有另外一個厲害的厲害的導演，我是很 enjoy 跟他做，因為他喜歡拍喜劇的，其實是他令到我呢就喜歡喜劇的，就是他令到我他示範，他示範給我看怎樣做的，他很 enjoy 的，猛這樣做，由於他的關係呢，我就知道，因為他示範嗰陣咧，佢嘅節奏感好好嘅。所以我先開始中意喜劇。 咁所以林亞珍咧，係咪都由彩元一路帶過嚟對你嘅一種影響咧？ 林亞珍喎、啊，林亞珍，而家係林露珍啊，變咗。我要查呢啲咧，係因為咧木乃伊係要著啲印字。 我剛才問他，他不肯講給我聽，他就是要等這一刻你告訴我他 是不是應該出來做一個 talk show 呢？ 因為是譯潤的， 我覺得應該是他訪問人， 那個陸阿姨 是 林亞珍是怎樣創作？林亞珍是不是很有系統地去創作的，就是我在街上加拿分道，我看到有個冬菇頭的假髮，我就買了回去，然後我又下街又看到有那個口眼鏡，我又買了回去試一下，就我自己穿條牛仔褲，我就去那個電視台的服裝間呢去找件衣服，我說麻煩你給件大的恤衫給我，這樣你猜他們找過哪個恤衫給我？梁醒波啊，波叔嘅，所以波叔在天之靈咧，佢保佑我做喜劇喎、啊。 所以林亞珍，你係咁樣將佢由冇到有變咗出嚟啦。到後嚟你除咗做電影，你亦都有做電視。我睇過有一個係你去台灣嘅電視劇集，完全唔同林亞珍嘅，叫做《秋水長天》。 我試下用另外一種方法去演啊。咁因為我想睇下 work 唔 work 嘅。不過咧有啲阻力嘅，因為咧我一路做咧，我一路咪即係做嘢啊、食飯啊咁樣嘅。咁嗰個演員就唔係好習慣啊，即係其他啲演員都係啊。佢話我同你講對白，你點解唔睇住我？佢話你同我講對白，你又唔望住我嘅咁啊。嗯。咁但係個導演支持，我話我做啲即係生活化嘅嘢啊，等即係我希我話我即係試下，我話大家包含啊！我話我都係喺度試緊嘅啫，即係唔知得啱唔啱，因為佢個個都係專業演員啊嘛。咁就有一個演員咧，佢就或者佢哋以為我會好似嗰個演員咁樣啊，所以佢哋就有啲抗拒。嗰個演員咧，又係一個女演員嚟嘅，佢就係點樣咧？佢係因為嗰啲camera 邊個著咧就會有紅燈嘅， 現在都 是你睇睇。嗱，呢個就有紅燈嘅嚇，即係每個 camera 一著就有紅燈嘅，係啦。咁嗰個女演員咧，就佢唔理你即係點樣嘅。副校長，我可唔可以同你一齊示範啊？你唔使做咩嘢啊，你就咁坐喺度得啦，你就咁坐喺度得噶啦。嗰個女演員咧就係咁樣嘅。我唔係我嚇，我係扮嗰個女演員啊。如果佢同你講嘢，佢就會咧注意邊一個。camera 有燈，佢就望住邊度，佢唔會望住對方嗰人嘅。啊，譬如呢度有燈啦，佢就話副校長。咁而家咧，我知道咧，你今日咧好忙嘅，但係咧你都嚟。嗱，呢度就著啦噃。咁所以咧，我咧就好感激你嘅。咁咧，我咧好感激，又好驚，又好緊張啊！不過咧，就多謝你，即係佢係咁樣嘅，佢咁樣做戲啊！佢哋嗰啲人咧就笑佢話佢咧過馬路咧一見到紅燈，佢就開始講對白啊！我唔好講佢係邊個啦。 八十年代之後咧，其實你都係演喜劇。即係林亞珍之後啦，就有方世玉、苗翠花嚇，呢個係家傳户曉嘅，又有《女人四十》嘅阿娥。你係咪決定只係做喜劇咧？或者點解？ 哦，因為咧，喊得太多啊！即係自細咧喺個片場就媽媽媽又唔係媽死嘅就係、是，係師傅死咗啊嘛，係咁啊。講啊，好悶啊！咁樣嘅喜劇咧就好玩啊，知唔知啊？做嘅時候心情又好，但係人睇嘅時候咧又開心啊！咁我覺得香港嘅人生活，你知啊，即係好辛苦噶嘛。咁入戲院啊，梗係想即係笑下。咁所以我就中意做喜劇。 撞到正，對你嚟講嘅意義係咩咧？ 原本對我有意義嘅，後屘冇啊，因為點解咧？周尾冇咁多，因為我想組織個全女班啊，其中嘅一個咧，劉天蘭喺度啊，今日劉天蘭，我唔知道你會嚟啊，多謝你。咁咧就導演、編劇、監製、製片、攝影師、美術指導，冚唪唥都係女仔。我想整一個全女班嘅，咁但係咧。我去美國找一個女的攝影師，就找到一個Czechoslovakian 的女的攝影師，她就剛剛去了美國沒多久的，那她就答應了，那我就跟她簽了合約，給了訂，那我就回來，那就申請的，那個時候還是英國政府的時候，我就申請她入來，誰不知英國政府不讓她入來啊。冇話俾我聽理由，我等等等，佢就話佢唔入得嚟，佢唔入得嚟。咁我好失望啊！咁我就 揾，不過揾到個香港最好嘅、就 Tony Hope 嘅。Tony Hope 就好好啊，佢話你使唔使我戴假髮扮女人？但係除咗呢、這個失望之外咧，其他嘅我覺得嗰套戲成套戲咧，個個合作得好好啦。我好開心，即係嗰個出嚟嗰個效果我中意。 嗯， 係咪啊 ，Tina？ 咁九十年代香港就好興無厘頭文化，咁所以當你知道會同周星馳一起做一部電影嘅時候，你做啲乜嘢嘅準備呢？你有冇啲咩心理嘅準備，或者係有冇啲咩即係要先？ 係啊，我要做功課噶。點不知咧？我做嘅功課咧，遠遠唔夠佢足噶。佢係一個我翻咗嚟之後啊合作過嘅人咧。最用功的，最最最用心機嘅，佢喺片場唔講嘢嘅，完全唔同你傾閒偈，佢就咁坐喺度諗啊，慢咁諗，諗點樣做點樣做。有一場戲咧，我咧就擁佢落水啊，咁啊，我就以為個笑點會喺我度，因為我拍。如果是喜劇的戲呢，我就會去戲院看，因為我要知道反應的，我要知道反應的。但是呢，有時呢我不知道，因為我聾了之後呢，張正普我跟他說，如果有人笑你點點我，整套戲他都沒點我。 看一看，看一看 片段， 片段 你盲的？ 不是，要關了散光而已。 這頭髮遮住眼睛，怪不得了。青春，真可爱，青春，真可爱。 呢几招好奥妙，就系牛家拳嘅绝招啦，系咪？ 咧呢一个镜呢一个镜头啦吓，咁啊拱佢啦，咁我以为个笑点佢喺我度咧，啲观众笑咧，因为我扮到咁靓，佢未见过嘛。除不知唔系啊，冇人笑啊，戏院。然之後睇到佢咁樣跌落水，大家哇笑到咧，笑聲震地球咁樣，我要即刻熄我嘅助聽器啊！我就知道啦，哇！呢個人真係好犀利啊！呢個人好叻啊，令我好服啊！因為佢俾心機咁樣 push 佢自己啊，每一秒鐘喺度 push 佢自己精進精進啊！ 嗯， 所以咧。我好服佢，雖然有時去接佢咧，我要喺個車度等成個鐘頭，但係咧，我覺得好抵，我就等。係啊，佢上車咧，我都對佢好客氣，但係佢待我好好咁出。 係，你喺唔同嘅場合都有講過咧，即係話有時你覺得自己演戲太 self-conscious。其實乜嘢叫做太 self-conscious 咧？ 係啊係啊，做戲 self-conscious 咧就好即係好礙眼嘅。咁我想示範一下得唔得？因為講咧好難明嘅，示範啊示範，得唔得？ 好， 可以可以。好，點樣示範？ 咁好，我就要要揾一位同學上嚟得唔得？ 揾一位同學 ，David， 可以上嚟。 今日 Annie 唔喺度，所以實捉住你。 你咧就要講一段嘢，就係你唔該，你對住鏡頭，對住紅燈嘅地方。 紅燈，紅燈。 你對住佢講咧，就講咩咧？你就要講你今日朝頭早起身一擘大眼，你諗到啲乜嘢？好啦，咁而家你係導演， 我係導演，但係佢都係演員。OK， 我今朝咧每一朝起身咧，我第一件事咧 就太快太快， 係就揾我兩個仔嘅。咁啊，因為咧，我要咧同佢哋講早晨，因為佢哋成日同我講早晨咧，都唔望。 你要睇啊！你要睇住佢做。 都唔望住我講。咁我咧同我海風海洋早晨。咁佢哋通常就爹爹早晨咧就唔望我。 我淨係抽一句咯。我今朝起身第一件事要揾我兩個仔 講早晨。 Okay, 逼佢哋講早晨。咁然後佢哋唔望我嘅，咁我就叫到佢哋望我為止。咁我就會先至停低做我其他嘢。咁啊，然後我係要有個 breakfast meeting 去中環，咁我就一路食早餐，就一路睇美國個選舉結果，咁我就古以為係 共和黨會贏嘅，點知唔係？你記得 唔使我寫。好啦，咁大家知道佢講咩啦，係嘛？好啦，咁然之後輪到你坐喺度講一次佢正話講嘅嘢。 咁我今朝一起身就叫我就逼我兩個仔就講早晨，咁啊咁我就要食早餐，咁跟住就睇新聞就睇下我諗住以為呢個共和黨會贏。 好嘢，好嘢！多謝曬你， 多謝你， 多謝曬你幫手。你解釋 一下，以我作為導演嚟睇咧，就 David 咧就係自然咯，然後阿鐘就係 self-conscious 啦。即係咧頭先其實咧嗰個原版就似係 David 係個 original 多啲，然後阿鐘咧就只係嗰個做翻出嚟嘅。所以咧David 似係個 B， 但係阿鐘咧就似係個 act 係啦。咁所以我諗方方講個 self-conscious 咧，就係你點樣可以令到個 act 好似係個 B。但係剛剛就好似啱啱咁有趣地調翻轉， 咁所以你話做戲咧就要做得好自然咧，好難嘅。 你拍過咁多嘅電影電視，想你講一部你認為嘅代表作。嗯， 我冇代表作啊，因為仲未拍。 好了，我哋講完做戲，我哋又講下生活啦。你曾經講過咧，你每日而家嘅生活咧，耳仔啊聽到三種聲音，三種聲音一種咧就係好漂亮嘅瀑布嘅聲音，但係唔知點解咧瀑布咧就會加到打裝嘅聲音，仲有一種嗰種係乜嘢嘅聲音啊？ 因為我次次講俾人聽咧，第三個聲係閃啊，個個都唔知道我講咩，所以我而家。有圖啊，閃啊，即係而且係弓閃啊，弓閃咧，去到夏天咧就遍山遍野咁樣呱呱叫叫癲曬啊，係因為要引啲乸蟬咧同佢傳宗接代啊。咁我嘅耳仔裏邊咧就係有100隻啲咁嘅弓蟬喺度叫，而家都喺度叫緊啊。 我一講嘢，你又會叫噶啦嘛？嗰啲閃，我講嘢，佢就會大聲喺度叫噶啦嘛。 唔係嘈嘅地方，佢就會大聲少少。 佢會大聲少少。其實咧，喺個咁嘅環境底下咧，咁困難，咁多年咁困難環境底下咧，你都依然可以咁有幽默感，可以講到笑，我覺得係非常之驚人嘅一種人嘅。quality 人嘅係驚人， 我未睇曬，跟住講嘢， 好驚人嘅。 你拍手我就拍手， 質素係好驚人。 你又加出嚟嘅，呢個係加出嚟嘅。你正話加出嚟講嘢，所以我唔知 加送 係加送，但係呢個唔係問題啊嘛。問題先要跟稿噶嘛，我反應係可以唔跟稿噶嘛。你的幽默感怎樣提煉，怎樣鍛鍊出來 的？哦，有高人指點，我在山後練兵。 不是，我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芳芳姐是，就是我們今天的題目叫做七十加一，就是其實她的年紀啦，今年，一個，就是我的前輩長者有呢一個質素，即係對唔住啊，我執翻導演 cut 呢一句，即係而每一晚佢同你開會，我哋每一個同事同佢用電郵溝通嘅時候，大家都感受到嗰種好非常強烈嘅生命力，係我非常之敬佩嘅。呢個都係我家嘅 ，OK？ 你講嘅嘢唔係喺 唔 係 㗎，唔係喺 呢度噶，所以我唔知你噏乜啊， 閃叫。係啊，我哋講下護苗基金啊。喺咩情況底下你決定成立護苗基金啊？ 哦， 護苗基金是很多年前的，因為我在這麼多年前每一次都見到一些 很辛苦的受害者，所以我就決定要幫他們，我 就成立了這個護苗基金。 護苗基金今年是二十週年，你覺得在這二十年裡面你學到什麼？ 我想我學到最重要的是謙卑，謙卑。因為我們做這一行，我們的自我膨脹很厲害，但是呢你要跟人問人借錢，那就要要放下身段，同埋要唔記得咗自己先得問啫。我試過第一初初嗰一年問人借錢，即唔係借錢啊， 籌錢， 籌錢 係。問人捐錢咧，佢哋即係又同佢飲茶，同佢食飯咧，佢哋唔睬啊，唔睬我。我翻屋企就喊喊喊喊，即係我未放下我自己嗰個 ego 啊。咁啊～莫文蔚的媽媽講得很好，她說又不是你問她拿錢，又不是拿錢代你，代你是幫人家 去籌錢，所以你不用那麼難過，她都要幫到我。但我就學到謙卑，我覺得謙卑真的挺好的，挺重要 的。你覺得在即推動護苗基金這二十年裡面，社會又學到什麼？ 我們只可以向香港的社會學，因為不同的 case 我們不同的學習，就最重要都是我覺得是香港的法律，即落後過英國很多，在保護兒童方面，甚至法官呢，香港的法官 都批評的，因為有一個 case， 有些 case 他明明是知道那個性罪犯是有罪的，是侵犯過這個小孩，但是他就告不入，因為是法例的疏漏。所以香港的法例我覺得是應該學一下人家其他的國家，甚至英國應該早點改法例，修改法例。 我很榮幸啦，我有一段時間呢每晚就跟他寫情信、短信，講護苗基金 的工作的發展。即我最深刻的體會呢，就是每一次跟他講到護苗的過程的經歷呢，我用四個字去形容：咬牙切齒。咬牙切齒，即是是因為他的咬牙切齒，令到我覺得呢應該更加多人是去跟你一起做這件事。你覺得在你身上我見到那個你的生命力，你覺得我還有什麼可以在你身上學得到的，或者年輕人在你身上有什麼是學得到的？ 頭可斷，血可流，腰間不能積肥油。 這句啦，設定這個問題的時候是沒有說明是誰問的，但是我是自告奮勇就問了，所以是的，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 他這個答案是不是度身訂造的？ 很難想像不是。剛才你講到護苗的你自己的體會，你覺得今天護苗基金在香港的重要性，最重要 的工作 是什麼？ 我覺得護苗基金，因為它是唯一一間呢是 focus on 即保護十八歲以下的小路仔和青少年呢，不要被人性侵犯，即唯一的一間。不過我們呢看到盡量做，還有很多功夫要做。我也很榮幸可以請到阿聰幫我們手，即給我們很多好的意見。 但我經常都不覆機， 但我不是很明白的，就是 為什麼有 時為什麼你不覆我呢？追到我攰到死， 今晚復，今晚即刻復。最後一條問題俾林奕雲問，咁我哋去到台下。 芳芳，你拍過咁多嘅電影電視，想你講一部你認為嘅代表作。 係我最中意嘅啦，係唱。 嗯， 我冇代表作啊，因為仲未拍。 OK。所以你會願意再拍嗎？ 如果我耳仔好翻， 嗯， 如果我耳仔好翻， 時間關係咧，我哋即刻去到下一個環節。頭先咧，觀眾入嚟之前咧，我哋有個 QR 曲，咁我哋今晚咧就每一個人咧都投咗票，咁啊講翻咧你哋心目中你哋最深刻嘅蕭芳芳俾到你哋嘅印象。咁咧結果喺我手噶啦，咁啊不如我哋一齊睇下投票結果。有五個選項嘅，最深刻嘅印象係35%影后，第二係犀利護妙基金有30%，好厲害。我嘅偶像，大家嘅偶像啊，對我都係有14%。爸爸媽媽嘅偶像有10%，童星有8%。大家最記得你嘅 咁，即係護苗基金要做多啲宣，即係推廣 嘅。第二啦，已經好厲害啦， 差唔多一半啦，已經係 第二好叻噶啦， 唔夠啊！你想多啲？ 唔係護苗基金多啲人 再多啲，再好啲，好有咩？ 知道我係影后做咩？ 點解咧？點解知道影后都好緊要，係你個最大嘅成就嚟嘅喎。 你又問啲唔喺嗰度嘅嘢，收聲。 影后係你最大嘅成就喎。 唔係，你淨係睇人哋，你淨係睇人哋出名，你就覺得嗰個人成功啊？ 唔 係，呢個格局唔似你喎，因為格局太細啦。 但係嗰個成就係客觀噶嘛。 咁啊，客觀咁，我有我主觀嘅感覺。 Oh, okay. Wonderful， 我認輸啦。台上嘅司儀認輸之後啦，就要交俾台下嘅同學接力。請你哋介紹自己嘅名啦，同埋學系。以下呢段時間咧，係會有 你企身，我都企身啦。 你好，我是 Angel， 我是讀新聞系的學生。咁我哋就想問一個問題啦，鳳凰姐。我哋揾到一封你喺1995年俾 Edward 林奕華嘅書函啦。咁入邊就寫到你人生有一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克服，而剩低嘅時間就喺度磨練緊自己點樣去克服。有啲咩事需要你花咁長嘅時間去克服咧？多謝。 唔該曬你。你坐低，我坐低。就唔係話有一樣嘢要成世去克服，咁就唔係。即係你喺人生嘅過程，你一定有好多嘢，譬如你行一條人生嘅路，有好多阻滯，係咪？或者有個窿，咁你會跌落去咁樣。咁你就要克服呢啲嘢。咁咧就係大大細細嘅嘢係唔同嘅，唔同嘅都係要克服噶。即係話俾佢聽，我好辛苦啊。 嗯。 因為他同好有同情心的，所以我要向他訴苦。 第二條問題， 芳芳姐你好，我叫 James， 是歷史系3年級的學生。我想問你咧，就係、是、你60年代尾去了美國留學啦。咁睇翻你當時寫的日記咧，你就話你好唔中意做明星嘅，你覺得自己被製片家利用啊，咁又冇乜人理解你啊。咁我想問嘅就係點解讀完書翻到嚟咧，仲會繼續去拍戲咧？多謝。 你又問得好好啊，嚇！我都喺度問緊我自己，點解我又要翻嚟？我咧原本想再翻去美國讀碩士嘅，但係我嘅媽媽因為身體唔係幾好啊，所以我就要暫時留低。咁我又估唔到有人會請我拍戲，咁既然有錢賺，咁啊賺住先。咁點不知一拍就一路有得拍啊！然之後咁就結咗婚啦。然之後兩個月都唔夠就離咗婚啦。 咁應該嗰陣時就翻去讀啦。 然之後又是拍戲啦。 哦 ，OK， 好。 Angel， 唔係追問，係 Angel， 你坐。 係方方姐，我第三個問題係 咪呢度㗎？ 係1969年，咁菲利正傳係你離開影壇之前嘅一個好受歡迎嘅告別作啦。你飾演一位叛逆嘅菲律，英文名叫 Josephine， 係啦，就係、是、你最唔中意嘅名，係啦。咁你本人都係呢個英文名嘅，咁呢個共通點其實俾我哋聯想，其實蕭芳芳係咪好似女主角咁，都係咁反叛、咁叛逆嘅咧？唔該，我嚟坐啦。 我覺得我是一個反叛，不過我不會好像《非女正傳》裏面那樣殺人，不是暴力的反叛，是精神上面的反叛，我有的，不用我舉例嘛，不用。即是好像人家叫我不要做的事呢，如果我心裏面有一種衝動，一定要去做，沒有人可以阻止到我。如果有人叫我做一件事，我心裏面沒有這種衝動，我就不會去做。 第四條， 我是 David， 音樂系 演 員的。你寫過一本書就叫《陽上》，介紹一些英美社交禮儀，你裡面就學習這個西方禮儀可以令到自己和別人活得更加協議。咁其實每一個文化都有一套約束行為嘅規範，咁點解華人仲要學習呢個西方嘅禮儀咧？ 你係咪香港噶？你係咪香港出世噶？係 啊 係 啊。 哦，清楚清楚咁。因為我以為你係內地嚟嘅，所以佢就覺得華人唔使學外國嘅禮儀啊。咁喺香港你應該明啦，因為香港係一個大都會啊嘛，國際大都會，所以外國嘅禮儀我哋如果知道就會比較好啲，係咪？ 現場觀眾嘅反應完全反應，大家都好贊同你嘅講法，贊成，佢哋都好贊成呢個講法。我手上咧就係台下嘅觀眾嘅提問，你想你抽定我抽？ 你抽啊，喺你度嘛？ 唔得，喺你度都可以嘅，你自己抽。 抽幾多個？ 抽逐張嚟，我哋逐張、逐張、 兩個， 逐張逐張。 請問芳芳姐小時候學戲情況如何？你係講學京戲啊？ 粉菊花。 粉菊花嗰度嘅，哦，你係咪同佢嘅徒弟？是朋友啊， 他喜歡看戲 劇， 你喜歡戲劇是不是？哦，我也是學了一些皮毛，就是我們要去練功，但是我不是就是好像科班出身那樣學得那麼認真，我就學了很少的皮毛，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不是一個驚喜驚喜的人， 但芳芳踢槍是很厲害的。 抽多兩條啊， 是但嘢，你揸住。 不如我抽啊，好嗎？我幫你抽。 你抽，你抽。 冇名喎，冇名，問得都問得。呢個係認唔認得自己呢張紙啊？ 好遠啊，先生。 個問題係為什麼你會做童星？邊個問嘅係？揮揮手，係。 為什麼我會做童星？這個很好的問題，我都問到我自己一路問到今天了。因為呢我爸爸過了身之後呢，只有我媽媽和我兩個人，我的爸爸就他是病的，病了過身，他就還跟人做生意啦，就失敗了，所以我哋仲要幫佢還債啊，咁所以咧，我媽媽就話有個朋友就話，不如你俾芳芳去拍一日戲啦。其實只係諗住拍一日戲嘅，就先解決即係生活問題啊。咁我拍咗一日之後，點不知嗰一輪興有好多童星嘅戲，咁所以就開始拍，就一路拍到。俾你抽一個， 哇！呢、這個咁重 重，你拎唔拎到啊？好開心俾你打咗啦！ 好，呢、這個都係冇名嘅，咁 認唔認得翻自己張字啊？ 唔會認得嘅啦，我估咁樣一張字， 係一個記者簿嘅字。 你是否曾經不想再提起粵語片的日子？希望你抹殺呢段過去。為什麼？冇，我從來都冇想，我老從來都冇話唔想提粵劇嘅日子啊，因為嗰段日子我好開心啊，又談戀愛又成。我唔會抹殺，我唔會抹殺呢段過去嘅。所以咧，多謝你，多謝你呢個好好嘅問題。大家一定坐得好攰咯，係咪咧？ 攰唔攰啊？你哋 係啊，坐得好攰就企起身，然之後我哋做一啲運動。好，請大家企起身，佢哋整啲嘢咁樣，係咁樣。咁樣，然之後咧，再喺呢度咁樣上去，係因為你隔隔離有人啊，所以我哋只可以做呢。然之後有一個咧，聽講話好靚嘅就係咁樣，成咁樣，係啦，咁樣。 哇！好犀利呢個畫面。 咁樣。 而家呢個環節咧，我哋需要有兩個同學。或者現場觀眾上嚟同我哋一起進行嘅，有冇同學或者現場觀眾你哋想 深呼吸？ 個個都舉手。上面呢個， 請你哋過嚟呢邊啦，請過嚟呢邊。好啦，咁啊，交俾你噶啦噃，好嘛？ 好，首先咧就我哋呢一組咧就係蘿蔔組，咁所以咧你係咪蘿蔔組啦？咁你可唔可以講下俾大家聽蘿蔔俾你嘅質感係點啊？呢個係一個生嘅蘿蔔， 硬硬地啦。 到雞蛋組，芳芳姐都想你形容一下呢只生雞蛋，你揸上手嘅感覺係點樣嘅？ 外乾內軟。 呢個都應該擠喺裏邊嘅。好啦，咁而家咧就請你形容一下呢個蘿蔔而家係咩狀態啊？ 軟淋淋。 煮咗個蘿蔔。 軟淋淋咯，係。 軟淋淋。 係啊係啊。 OK， 咁請你形容一下煮咗嘅呢個蛋有咩唔同？呢、這個。 同呢、這個。好硬。 咁而家咧，你哋睇到嘅咧就係、是、兩個煲裏邊熱水沸騰，係嘛？一邊咧。就住煮紅蘿蔔，大殼嘅雞蛋呢一邊咧，應該裏邊咧擠咗咖啡粉咧就煲嘅。咁我想講嘅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假設煲滾嘅水係人生嘅磨難，咁呢三樣嘢咧係唔同嘅人。有啲人咧就好似蘿蔔咁樣，係咪啊？就原本係好硬淨、好堅強嘅，俾滾水一淥咧，蘿蔔咧。就從此軟弱了，冇曬鬥志啊！另外一種人咧，就係、是、雞蛋咧，原本咧就係、是你講得好好，內柔外剛。咁佢經過呢個滾水折磨咗之後咧，這個雞蛋佢就成個硬化，成個硬化之後，佢就從此鐵了心咧，佢屈住一套嘅憤怒。做人，咁然之後咧，另外一種人就係、是、好似咖啡豆，佢不但咧冇被煲到即係一蹶不振，亦冇被燒到鐵石心腸，反而咧佢仲有呢個能耐咧，令自己咧化解喺苦難中啊！然之後咧，好似咖啡豆一樣咧，將煎熬住佢嘅水咧。變成咖啡啊，濃郁嘅咖啡，香味四溢，令人心神振奮啊！咁所以我就同同學咧，要分享呢一樣嘢，就係、是、我哋互勉之，大家一齊都要去 想辦法做呢個咖啡豆。好啦，完啦。 每一次我，我哋答問咧，我最尾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佢對今天社會嘅種種嘅問題有冇啲好嘅建議？芳芳今次用一個最複雜、最立體嘅方法回答咗我呢個問題。 同埋我知道點解以後飲咖啡唔好落糖。 你想問乜嘢？我想問，你想識制啊？ 唔係，我想識咗佢啫。點啊？咩事咩事？對唔住。 我見到林雅珍喺我隔離。今晚咧，非常之多謝護苗基金創辦人、超級影后蕭芳芳女士嚟到我哋最後一場嘅大學問做呢個分享。我哋希望你能夠盡快幫我哋拍出你嘅代表作。 你冇問題啦，係嘛？ 冇啦。芳芳佢唔單止係我嘅偶像，亦都係我媽咪嘅偶像同我嫲嫲偶像。能夠同橫跨三代嘅超級影後深入咁樣傾偈，我的確係非常之榮幸。芳芳佢耳仔聽嘢雖然有啲困難，但係完全冇阻礙今晚嘅交流。我相信現場嘅觀眾同我一樣，亦都同你一樣，能夠分享到好多芳芳佢提煉咗大半生嘅人生智慧。今集是这一辑大学问的最后一集，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和大家见面，邀请更多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嘉宾一起来到这里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智慧。剩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